标， 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不是你就是唯一啊，不是绿光在哪里啊？就我一直觉得这首歌曲呢，就是很能让人提气，同时呢，就是这首歌曲呢，能够让我看到一片青青草原在那个在世界的感觉啊。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就只是单纯的找一首欢乐一点的歌。 我觉得你在影射什么？ 我没有， 没有啊、 就真的是欢乐的歌曲，在大周一的早上来唤醒大家。 啊、 来自孙燕姿的一首《绿光》，北京时间的7:04， 嗯， 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鲸鱼。 哎，我是郭鹏，这首歌曲呢，确实还是挺欢乐的。我想在周一的这个清晨呢，一定能够唤醒你沉睡的心灵，带入到今天这样一种比较亢奋的节奏当中啊！ 你先平静平静，别这么激动啊！ 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天气状态吗？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可能是我保暖做得好，这两天的天气呢，我觉得算是波澜不惊啊。 你保暖做得好 啊，是不是啊？ 这两天是真的挺冷的。 你就觉得还挺冷的啊？你看，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晨的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呢是-5.8度，受到了高空偏北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呢还是以晴天为主，光照充足，最高气温呢是12度，是不是还是挺热乎的啊？ 哎，但是早上起来的温度还是比较低一些的啊。提醒大家，夜间的气温依旧比较低迷，昼夜温差很大，早晚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而且呢天干物燥，要及时的补水润燥，同时要老生常谈，再一次提醒您一定要注意一下用火用电的安全。 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今天 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5%。今天夜间呢，晴天，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70%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第一名是 Lily， 第二名是 Six Song， 第三名是圆周率，第四名是小莫，第五名是囧囧。 来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 LYL， 第七名是大鱼，第八名大雨，第九名是厚德载物，第十名水母 Jelly， 感觉是第七名和第八名是一个人分身啊， 不是带鱼的名字会比较容易上榜一些哈，不是这个意思。今天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那一开始呢，还是要先给大家送好礼，我们又要给大家送好礼了， 是 因为你看到这个年终岁末了嘛，各种各样的这种礼物还是会比较多。而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体传播行动已经全面开启了， 即日起呢到31号，登录听听 FM 的客户端，参与到跨年营冬奥一起向未来等系列的活动，点赞留言难忘的2021声音记忆，冬奥有我集卡好运，瓜分现金红包，融媒体跨年的特别行动的节目呢将互动得到惊喜的好礼哈，代金券红包啊，包括演出门票等多种实惠福利都会等你来的啊。 也欢迎大家下载一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除了可以领刚刚以上我们说到的这些年终岁末的好礼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加入到早安音乐秀的聊天室当中，其实在首页当中就可以看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聊天室了啊。每天其实在大佐给大家介绍之前呢，我们就已经把这个聊天室当中的话题抛出来了， 是、 所以细心的小耳朵们也可以先在聊天室当中跟我们展开一波互动。 你看人家大佐还没说那个话题呢，你怎么现在又跟大家说在聊天室当中能看到了哈、 就是其实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们又是要求助各位小耳朵了，大家需要在上班路上互相帮助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家在上班路上收听着同一个频率 FM974， 但是大家来自各行各业，各行行业当中还是有一些窍门在里面的，听听大佐怎么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新的一周就这样开始了，眼看2021年就要从指尖溜走了。这一年有多少事儿让你开心？有多少事儿让你快乐？有多少事儿让你觉得做得很值当呢？无论是购物、买东西、上课，各种花费。今天呢，就来聊一聊，从你个人的专业角度来讲，哪些项目花钱是真的很值，而不是智商税呢？赶快来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从你个人的专业角度来讲一讲，哪些项目的花费真的很值呢？ 你看我们原来推荐过好物哈，然后呢也说过一些产品是智商税的产品，或者买了没什么用。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哪些东西是真的很有用，它真的不是智商税啊。 而且要从你专业的角度去讲哈，因为我们都喜欢就觉得说自己熟悉的领域会比较更了解一些。包括你看好物推荐的时候，我都会推荐的，比如说美妆类啊、生活类啊、收纳整理类。 我发现了，你今天就不能做好物推荐了，因为那些东西都不是你的专业 啊。 那你就只能给我们推荐话筒， 也不是就是 音箱、耳机， 你比较懂的这一些，或者说你自己实践的用过的，然后哪些钱你觉得花的真的是挺值的。你刚刚说到一点，就是我今天想说的。 耳机 从我专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真的是买一个好一点的耳机非常的值。 是， 因为当下觉得，哎呀，这笔钱是不是花的有点多？但它可以陪你很长的时间呀。 对。 就比如说我这个耳机 ，PD 跟我搭档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副？ 对。 到现在还是这副。 现在那个颜色。 而 PD 已经把我们直播间里面的话筒、耳机啊，用坏了5个了。 但我要跟你说一下，为什么我呢？一般不把我们家那副比较好的耳机拿过来，因为我拿过来之后呢，我发现，我们主持人需要是一副监听耳机，相对来说它可以听得清楚的声音的一些层次跟细节， 对对对， 但同时呢它不要音染特别重的，也就是不是让你玩嗨的那种耳机， 对 对， 会影响你听到的就是实际的， 没错没错没错， 对，就包括我们其实每次的时候在说话的下面就还垫用一些音乐嘛，我们就专业角度叫垫乐，但是其实如果我们推高了，我们的耳机听得是很清楚，但如果我再回到车里去回听我们的节目，发现几乎听不到，其实这就是不同的播放设备对于声音层次的一个影响。 对，下次呢还是把你这个音染的耳机给我摘了啊！ 我这不是 音染 的耳机， 上来推荐就失败了啊！ 说不清楚了啊！从你专业的角度，哪些钱花的真的很值？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戴上一副好的耳机，来听听这首歌曲，会有不一样感动的收获。来自周杰伦，《My My》。 生活，我开始写小说，好多画面，好多灵感，我要把咖啡倒给你，巷口不小心经过，你的车子 子依旧停在红线，帮你就发单，你叫我别管我，才想到我们已经分开。想起那一个夏天，那不是那是冬天，想起你熟悉的脸，每天就像冬天。爱爱爱，你说那是爱爱爱，谁该坚强起来，月亮还是太阳，是谁折了谁，是谁的回忆爱，你说已分开，为什么还要把你折散？ Cause baby you are my mind。说吧，如果又和好了，看到你朋友不是很尴尬？想起那一个夏天，那不是那是冬天，想起你自己的你，每天就像冬天。爱爱爱，你说那是爱爱爱，跟谁不是的计划是回忆，我写的小说根本是空白。你说既然已分开，为何还要帮你撤散？ My mind You might go, might go 偷偷离开。 My mind You might go, might go 偷偷离开。 My girl 我不会帮你寄到地下，你手背有人可无人也见。 My mind 对我说 首非常典型的 B 面金曲，哎，所以可能有太多的周杰伦非常满意的自己的作品在 B 面被埋没了，他现在干脆就不发专辑了，都是一首一首发啊， 倒不是 隔两三年发一次， 是因为这个大家对他的这个后来的评价呢总是苛责比较多啊，说什么重复原来的作品啊，或者是新歌不好听啊， 嗯， 就有了一些新创作呢，大家就觉得嗯新风格不是周杰伦，有了一些跟原来差不多呢，就嗯这个风格原来一直在重复着自己的作品， 哎，但是我有 索性我就一年发一首。 突然在家里的时候连上家里的那个蓝牙音箱，然后开始播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发现哇，这首歌的配器真的太好听了。 嗯， 我后来就网上再重新找了一个伴奏版，就是没有人声的，我发现也是真的好舒服，听了之后就有一种自然放松的感觉。 哎， 这就是今天从我的专业角度来讲，我觉得买好的耳机还有好的音响真的很值，很值，有没有？今天就是案头安利啊。 不是我错了，静宇，我觉得你今天是一期那个就是。 揶揄我的揶揄我的话题 啊， 就我那耳机那期公众号应该该出了是吧？ 对呀、啊， 就不停的说耳机这件事儿。 因为我们本周还是要福利给大家送出的啊， 嗯、 可以稍微等一等，就是 PD 欠大家的耳机肯定是会给的。 嗯， 但今天有好多的朋友在上班路上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从自己的专业角度来讲，或者说自己日常使用的角度来讲，哎，哪些钱花的真的很值？ 嗯， 我记得我去年的时候有安利过一个我买的洗地机，小 P 说今天我也要推荐这款洗地机。原来我觉得这个是智商税，但是现在发现真香啊，真的太好用了，就是吸地和洗地在一起，平时觉得双份的工作，他俩现在一次就能搞定，非常的轻松，我都爱上擦地了。 我当时好像是被你安头安利的， 对， 后来呢我买了以后有发现真的很香啊，但你得学会这个怎么操作，一开始不会操作 很简单啊， 不，但最近呢家里经常有那种连不上电的情况，估计是有点那个接触不良啊之类的。但总体来说这是一款就是你用了之后会觉得你现在生活在一个平行穿越的时代的感觉， 嗯， 好像 方便 拖地擦地或者是洗地这件事情呢变得这么的容易、嗯、洗地啊， 哎， 特别容易 啊、你今天一直在暗示些什么？你 没瞎说啊。 哎，但是我今天就是说去年的时候在推荐洗地机，今年我已经入手了新的洗地毯机、 嗯、 让我先用一用啊、我有了一些使用经验积累之后再给大家去安利。 是啊，你上次说到那个洗地毯机，我觉得这个可能相对来说得家里有块大地毯才行，对吧哈、 嗯、就是说你使用多不多，再一个就是说有没有经常在地毯上躺着看电视啊，或者说家里有小孩需要地毯爬呀等等的、 嗯、 你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就很有必要。但比如说像我买了一次，我洗完一次之后基本上属于闲置两三个月才会再拿出来洗另一次呢，所以可以借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用。最近我已经给我身边的朋友都说了一大片了，就说我买了一个洗地毯机，你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管我借。 你真是 省省钱， 你真是一个特别会带货的人哈。但是 Stream 说，看到有朋友说书，我用了很久的电子书感觉很方便，但如果看专业性的书或者比较有深度的书呢，会不停的翻看做笔记，还是纸质书更合适一点。 哎，这个我特别的赞成，就是专业性的书还有学习类的书哈，纸质书确实是更合适一些了、嗯、 对，但是借我的书还是电子书做笔记更方便一点，不要在我的书上乱写乱画啊。 还有像彤彤医生说，我觉得还是买的这个苹果的笔记本吧，用了10年了，运行各大软件还是特别的流畅啊。这点我也是，因为我刚刚把自己的之前的一个 MacBook 回收了、嗯、然后我又买了一个新的，之前那款我就是整整用了10年的时间。 嗯， 而且我们专业其实当时在上学的时候有大部分的时间你需要去运行那种就是剪视频的软件， 对 啊，所以我通过一个小的笔记本也可以直接完成我作业方面的一些需求，我觉得真的挺棒的。 我跟你说啊，最近我就是稍微有点想入手一些苹果的设备了，因为我原来一直都是安卓党嘛哈， 嗯， 但我后来发现真的好像它的这种一体化的操作，对于比如剪视频啊、剪音频之类的， 你发现你但凡有了一个设备之后吧， 对， 你没有办法把它分开，因为你用 AirDrop 传输数据实在是太方便了， 而且它有一些自带的一些功能嘛，包括可能很多都是这种音频行业的定义啊。嗯，所以我觉得好像是不是这方面可能更合适一点。哎，我们俩刚才聊的都是从我们的专业角度讲， 嗯， 什么东西比较合适，没有花智商税哈。 嗯， 我看大家有没有从他们自己的这个专业方面来说到。 哎，周周又来捣乱了，说从专业吗？那我是学经济的，早期啊在股市交的学费真的很有必要，因为晚了你就没钱交学费了。 嗨，宋建军说，从宝爸的角度看，孩子的教育无论什么时候投资都是很值得的啊。 嗯，查理普斯说，我们的工作呢每天都要跟客户保持紧密的沟通，长时间的使用电脑，所以保护嗓子和眼睛成了重中之重，所以我就会日常的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准备一些龙角散啊、罗汉果啊，还有枸杞、决明子，哇，感觉自己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 嗯，重振昵称6GDY 说，鹅绒羽绒服啊真的是这段时间的救命稻草，所以我觉得它是这段时间最值得投资的一件的物品哈、啊、 哎，真的是就天气一冷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就是买的这些厚装备非常的重要。嗯， 早起的兔子这段话特别有意思，他说给娃买的钢琴我觉得特别的值， 嗯， 不是智商税啊，因为娃每天给我弹浪漫的钢琴曲，我觉得你应该这么比较，如果从初期来说呢，弹给娃买个钢琴确实对你来说比较友好， 嗯， 要是买个小提琴和大提琴呢，拉空弦要先拉3个月啊。 我觉得楼下的邻居应该也不是很愿意吧。 对， 哎，但是库米提到了这个也是我最近按头安利给很多人的， 嗯， 就必须是烘干机 啊， 要按头安利衣服，哎呀，就是这特别是那种带毛绒收纳器的烘干机，真的每次烘完衣服之后你把那个毛绒收集器拿出来一打开才发现说原来我的衣服这么脏， 嗯， 或者说里面有原来这么多的就是这种细碎的毛的东西，其实洗完之后它还是粘在衣服上并没有被清理出去啊， 嗯， 感觉烘得干干净净以后 后自己的鼻炎都好了很多，而且毛巾类的烘完软乎乎的，真的好舒服。 你下次你给咱们直播间拿点毯子被子啥的过来呗， 嗯，可以可以， 让我们也把这个鼻炎治好一下、啊、 而且主要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像在北京啊上海啊这种大城市，你本来买一个房子的话，你的花费就会多一些、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还要再用一个阳台去晾衣服、 嗯、 或者说正好你一进门对着就是阳台，每次一进去被别人看到你晾晒的衣物，其实也感觉不是很方便、 嗯、 就有隐私的问题、所以像现在你用直接用烘干机的话，相当于你可以省出来一个阳台直接做生活阳台，是不是挺棒的、 嗯、那你们家的烘干机放在哪儿了？ 我们家烘干机放在阳台啊 还不是放阳台 但我没有把衣服晾出来 还以为 我放在阳台的一角，我 就是还以为你们家 整个阳台都是烘干机。 我那天看到有个人视频，就我以为你是把那种阳台直接推个沙发过去了，结果还是放阳台 但我在阳台还有躺椅啊，哎，对对，小茶几啊，是不是你省出了空间了呀？ 了 你这个杠精， 我看看你省出空间以后都干嘛了啊。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Saving. She stepped into something and I wish I could feel it, but I don't know what it is and I can't quite believe it. Are we dancing, are we dancing, are we dancing to the same song? I wanna know, wanna know, wanna know what you're on. I wanna be on what you're on.Come save my soul. I'm so over misbehaving. She's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of her planet, and a smile is on her lips, and it must be the Xanax. Are we dancing, are we dancing, are we dancing to the same song? I wanna know, wanna know, wanna know what you're on. I wanna be on what you're on. I wanna be gone like you're gone 时间的7:24，这里依然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各位好，我是发现了静瑜的秘密的郭鹏、 我有什么秘密？ 你已经连续放了2首电音了，你最近买的肯定是 Beats 的耳机或者是电音耳机啊。 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今天要给大家推荐花哪些钱是真的很值啊。 嗯， 那从我们 DJ 的角度来讲呢，无非推荐的就是一些耳机啊、音响啊等等的。 对， 那还有我们的听友也是发烧友的，比如一飞、 嗯、 提到说，哎呀，除了这个数码设备啊，我在家里真的是买了很多的这种耳机啊，包括像音响线呀、什么之类的。 类的，这些都是很专业的，因为这些设备也陪了我大半年。因为比如说我在家里喜欢录歌嘛，就会像麦克风啊、声卡呀、监听耳机啊等等的都给它配齐了。在更新设备之后发现，哇，自己唱歌的感觉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是， 所以之前是因为设备不够好啊，这不是因为唱的不够好。 对，哎，这方面你可以跟我交流一下。最近我刚买了个声卡，哎呦，那真是太烧钱了啊，这就不说了。这个为什么不推荐给大家呢？因为这个就是涉及到个人的这个你的专业和你自己的喜好，或者你现在的使用程度了啊。如果你现在非常需要的话，你可能会花一些钱去购这些设备，但是如果你不是做这个专业的，可能那个东西对你们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啊。 所以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哪些钱花的真的很值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阿令，依然是带着电音感觉的一首歌曲，做我自己。 好耳机太重要了。 期待下一个 Mr. Right 出现在我眼前，丑小鸭的我要改头换面，变得更美自信，它是我字典里美丽的恩典，深刻体会心情已经完全改变我的一切，问题解决，穿上我最耀眼的高跟鞋，在你面前换上我最亮眼的一面，让你看见空气中的我散发出迷人的香味，这是绝对自信，让我实现所有一切全部都改变，我不再去想别人怎么看，我就是习惯自己很勇敢，就请你和我跟着音乐一起来摇摆，现在我只想做我自己，真的很愉快，就请你守住自己的勇敢。 大胆就去死，就是喜欢你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歌曲《致敬勇士》，作词作曲小柯，群星演唱。 你像一道闪电，刺破了终点， 欢呼瞬间融化满山冰雪，我们都努力地追寻勇敢， 敢于挑战，敢于面对未来的一切， 释怀 盛 开， 世界自有解答， 或许必然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他。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国下陈良路，杂家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电媒体合作，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金纺国际，您的安全防护管家，公司销售各类防疫用品，并提供个性化口罩定制业务。欢迎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咨询订购，联系电话010-6581-5193。国企出品，品质保障。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两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免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先中心每周五抢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Good morning， 早安，起床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元气， 各位早安，我是郭宝。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就是速度，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报 Running Time。 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 咋能整明白呀？活力四射，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 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早餐分享人是淼淼，他跟我们说，每天早上在上班路上听早安音乐秀，也看到了很多美味的早餐。那今天也尝试自己来分享一下自己在家里制作的港式西多士，哇，看起来很诱人哦。现在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这一份来自淼淼的港式西多士。他说啊，我每天都要给孩子做早餐，因为单位比较远，所以7:30之前就出门了，所以有些食材呢是前一天晚上就准备好的，比如说像今天的这个港式西多士。首先前一天晚上呢，我们把吐司切去四边，再把两片两片的摞在一起，切上十字刀，也就是每两片切成了四组，把奶酪片每片也撕成四片，放在四组吐司的中间，同时挤上适当的炼乳，放在盒子里备用。早上呢，打散一个鸡蛋，将昨天晚上准备好的吐司六面均匀的煎上蛋液，放在平底锅或者电饼铛，六面煎到焦黄就可以了。那么起床以后呢，先在烤箱里烤上红薯，红薯最好是中间切开，烤热200度50分钟。红薯选择腌薯，因为烤熟了之后会流出糖稀，哇，特别的好吃。等早餐做好之后呢，我们也洗漱完毕了，红薯也烤熟了，这个时候再搭配一些应季的水果，或者热热的蜂蜜柚子茶，或者热牛奶，美味营养又健康的一份早餐就已经做好了。非常的感谢淼淼今天在上班路上的分享，那配合着你这一份岗位十足的早餐，今天我们为大家送上的音乐早餐也是来自薛凯琪的慕容雪。乍一听到这个名字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生疏，其实听到旋律你就会知道，这首歌就是苏州河的广东话版本。 临行时别你，欣赏未够，分一碟相思豆，冬至送轻舟，红霞用吊你身边白雪，姑苏盛产的丝绸盖着我消瘦，回头望得清楚，快乐过很多，但缺乏你我又拥有什么。转身一走，苏州里的不是我，而美景掩饰我如旧美好地过。不过不过，都不过抱着你的肩膊，谁人能像你感动我？你泛起山川碧波里的不是我，浮荡你背后河流上泡影，一个又一个，无奈美丽。 来足肯到手上，如顽石坚稳到换轮廓。前尘浓色烟火，记下了几多。身一走，宿舍里的不是我，而美景掩饰我，如旧美好地光。不过，不过，都不过抱着你的肩膊，谁人能像你感动我？你泛起山川碧波里的不是我，浮荡你背后河流上泡影，一个又一个。捉紧到手上，如顽石坚稳到轮廓，和默默好好抱拥，仍难敌心底细说汹涌。谁人明白我多痛？这种风景我看不懂，只发现双脚不会痛。我不是我，你转身一走，宿舍里的不是我，而美景掩饰我，如旧美好地过。不过，不过，都不过抱着你的肩膊，船儿河上每天运货，你带走春间秋收，每一天度过，存在我脑内河流上雪景，真正属于我。其实美丽不竟太抽象，被文学书本一语道破。那海市蜃楼主是我，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的7:3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今天送上了一份港风十足早餐的早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金鱼。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好多朋友说饿了呀，每天在路上7:30的时候就是最饿的时候，还听着广播里跟我们介绍各式各样好吃的。没错，就是这个目的，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吃早餐。 对，西多士，哎呦，这是我的最爱啊！每次原来去香港的时候呢，每次点这个，然后再点一个。这个当什么他们叉烧粉之类的，简直太好吃了哈！ 哎，所以你提到就是港风的音乐，港风的歌曲，一下子我就想到了薛凯琪，给大家送上这首广东话版的《慕容雪》。 哎，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要让大家从自己专业的角度跟我们讲一讲，花哪些钱是真的很值。但是年终岁末了，有一个钱大家一定得花，特别是都12月份了，没有投保车险的朋友们，这个钱真的是很值，一定要花呀！ 那就来开个会啊！ 优势会啊， 因为我们有大优惠啊，是不是？ 你这个烂狗，从上周到本周， 反正每次呢，现在一说到开会就想起了人保车险的这一块啊。当然，去抢人保直销车险的年终的换新礼包这件事情呢，是非常非常靠谱的。投保满额呢，送你精致洗车、精致打蜡等车主刚需的好服务，还有呢 4S 店的保养啊，还有喷漆啊、验车等多数呢这种投保好礼啊。人保车直销车险的老用户呢，也别闲着，推荐一下新用户投保的话，你们俩都会有福袋来进行抽奖。100%中奖啊！ 哎，拿出手机来登录一下北京人保财险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下"北广"两个字，就是北京广播啊，就是"北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年终福利优惠的活动现场了。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你梦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除了这个钱呀，真的不是智商税花的特别值之外呢，好多的小耳朵也给我们推荐了很多神器，比如神说要有光，你这个东西太管用了。因为我开始养猫了以后，后来才发现我猫毛过敏，但是我已经养它了，我不能把它去送走，所以就是找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治疗我的这个过敏性鼻炎，还有过敏的一些症状嘛。 后来怎么治的呢？ 就是买了一个，就是有一个安敏作用的。 空气净化器在家里、 哦、 然后包括就是把猫猫隔离开来，不进入到我的卧室的生活区域等等的、嗯、还有包括吃过敏药等等的。像神说要有光说、 哎啊、 对，我是一个囤草三级爱好五级的过敏性鼻炎，从我这个患者的专业性出发、 嗯、 推荐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喷鼻子的东西，叫做，我认真看一下，糖酸氟替卡松鼻用喷雾剂、 嗯、 哇，真的非常神奇，绝对神一样的存在，其他都不好用，就这款好用。 是的， 我已经默默地把这个名字抄下来了、嗯、我打算下了节目就去买。 是啊，你看这个大家互相分享一下呢，忽然可以找到很多生活的真谛。但是我发现了，今天呢说是让大家从专业的角度，但大家绝大部分人跟你那个种草案例差不多，还是用的是家用的日用品的东西会多一 点、啊、 没错。 是，你看比如说像今天呢有很多朋友说，你枯米说到了烘干机，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烘干机的感觉，他说烘干机以后呢鼻炎好了很多，而且呢会非常好。另外呢就是 Regina 还说家庭的雾化器，如果你家里有娃有俩娃的话都懂雾化器这个东西， 家庭雾化器是吗？因为没有娃可能还没有那么 应该是保湿 的 吧，估计是，是不是 啊你可能说的是加湿器吧、 嗯、 还是雾化器？ 雾化器应该是给孩子就是直接 做雾化。 对，哎对对， 但 如 果说你没有感冒什么之类，再加上这种雾化，最好还是去医院做吧、 嗯、 我们也不太了解啊。 对，那就是大家谁从专业的角度跟我们说一说好吧。 是咳嗽的是吗？ 哎是的哈。 丹博说养了猫才发现养猫花的钱太值了，每天回家看到两个小萌物、 嗯、 真的心都要化了，疲惫感一扫而光，跟猫猫互动也是一个很解压很放松的事情。 嗯，你看这个用户呢8216YG 说花在老人和孩子身上的钱最值。但是刚才我看到有一个朋友呢伊塞尔伯摸摸舌头，他说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喜欢运动的人的话、 嗯、 像我这样爱打羽毛球爱打网球的话、 嗯、 请专业的教练来提高水平是很超值的。哎，我刚才想说大家忘了 有一点，自己给自己投资，哎，自己给自己 投 资，投 什么 投资啊，也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 说的我在想投什么 投资啊。 但是刚刚有好多的朋友都提到了说 PD 啊，推荐你去买一双好一点的鞋、 嗯、 因为你上次那双鞋应该还在阳台晾着呢吧。 嗯，我哪双鞋啊？ 你不是有一次在早安快跑里面说自己买了一双特别棒的球鞋，但现在还在阳台上晾着。 我那双鞋那我就要推荐给大家了。那双鞋是我们这种怎么说扁平足大体重人士的这种福音哈。但哎，我上次用了一下，这样啊，真的对我的这个膝关节非常有缓解。虽然我只用了一次， 嗯、只用了一次，你有什么资格说？ 那我有资格说，就之前跑步会膝盖疼吗？ 看出来，看出来了、 哎 嗯。 那天不怎么疼、啊。 哎，今天我们两个，包括很多的小耳朵，其实今天都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跟我们讲一讲哪些东西真的很值哈、啊，不是智商税。接下来这首歌曲也非常的实用，来自范卡，《实用主义艺术》。 Fresh flow check 凌晨两点打开我的电脑 Logic Pro X 来 Young Sinatra and play with logical tech 不可能 Logic Dead 的键盘靠我脑子里的 domino effect I don't need to be your top five 你不会见我触摸你常去的那家夜店比起江南快餐式的 I 打包落袋 I'd rather serve y'all with some relevant tracks To my world, to my people 让我用实用主义 flow 来解构 emo 听我的歌里没有烟酒味的同修更像是夏天的丝乐冰我分你一口 Yeah 早餐的酸奶是夜宵的啤酒那一点慰藉或许不够拯救地球但像是午后拐角突然刺眼阳光听到这里你一边微笑一边点头 Like a girl, like a 10, I'm a magical heart 不会把忽悠了曾经三千里的耳朵 Be the light now, 送到看了看自己的实用主义艺术家不得浪费口舌、yeah、 不管是学校还是街头简单的用灵魂的节奏 They all try to be the red star I just wanna keep it simple、不是那种 cookie 专属圈子小姐凭着不去表白要做什么艺术品的她是歌里背景音乐或是起床闹钟铃声或者放学路上闭上眼睛继续听我是态度人总想靠着音乐找着优越感当做凌驾现实的安眠药即使薄荷叶柠檬茶加上我的性格才是你现在的需要的三件套所以返璞归真自由的赤脚飞奔的关于生活的灵感让它由内而外催生清晨或是傍晚把灵魂速度放缓那柴米油盐一样够一时高级的浪漫 跳起感性与理性新 的思想，中文说唱用我的烟火起了滋养，我没法感同身受你所有内心争斗，但这首歌总会出现在你身后。 前方到站，哼，你管我去哪。 不管是学校还是街头，简单的用灵魂的节奏， They all try to be the red star, I just wanna keep it simple、 畅行北京，即刻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哪里加油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十点抢9.9元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元2元漆。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省。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北京时间的7:46，我们继续让大家从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安利一下哈。今天是案头安利，花哪些钱花的真的很值，真的不是智商税。 但是我们发现呢，我们俩这个刚才说了很多大家的这个案头安利的这个事情以后呢，很多人又开始在后来说，哎，刚才说的是什么松？哎，刚才说的那个是什么鞋？ 对。但是我觉得也有些朋友提醒的对哈，说因为好像这个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名字里面带松的好像都含有一些激素，所以最好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去使用。 是，对，很多呢就还是有遵医嘱的这种条件才最好才可以去用啊。但是呢很多人呢，你比如说像燕林说，他觉得花在教育上的这笔经费是非常值的，无论是自己还是孩子，自己的本领谁都拿不走，艺多不压身。另外呢，花在健康上的钱最值，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好身体其他都是零。哦，燕林你一定是个中层领导干部，话都让你说完了。 蓝心宇轩也提到了，说每年的健康体检真的是挺有必要的，因为健康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哎，但刚刚呢也有我爱吃荔枝，他说从我护士的专业角度来讲啊，护手霜绝对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工作原因，他们一天需要洗8遍手，当然这是一个代指词，可能洗的还要更多一些。 是， 要是没有护手霜的话，我觉得手都不能要了。 嗯，哎，你这么说的话，还真的是啊。而那你上次跟我推荐那个就是防晒，是不是也是非常有必要？ 对。 你上次跟我，因为我上次我在化妆的时候，那个人跟我说，哎，你的额头上的这个皮肤很好。我听了感觉一开始我还挺高兴，后来讲，这什么意思？他说， 因为 你的脸部吧， 因为你经常戴帽子，所以那个地方会被帽檐遮着。因为是我有一次看到一个纪录片的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真的就是影响你皮肤长皱纹的很大的原因其实是因为紫外线。因为他专门调查了一个长期开这种大货车的司机，因为他的左半边脸可能经常就是因为开的线路的问题被太阳直射的比较严重，所以很明显的就是左半边脸要比右半边脸要苍老一些。所以如果你就是想要保护自己的皮肤或者看起来年轻一些，防晒是一定要做的。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买那种就是套头的，只露出两个眼睛洞那种？ 你可以涂防晒霜呀。你可以通过化学防晒的方式， 也不用太 物理防晒呢。虽然物理防晒比较管用一些， 错了，最后呢晒出一圈那个熊猫眼了。 哎呀，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大家来救救 PD 吧。继续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分享一下从你专业的角度哪些钱花的真的很值呢？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Oh my gosh, don't you know I'm a savage? I'm a killer, no killer. 아직도

早安音乐秀，今天在上班路上让大家从自己的专业角度或者说自己真心的使用过的这个亲身经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些钱花的真的很值啊。 嗯， 无名8059说，各种视频的 APP 的会员啊，因为我都会买，大多数的你想看的剧集和综艺都可以无广告的享受，只给的生活才是向往的生活。 嗯， 不过就是呢，如果能统一到一个平台就好了。这个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说过，能不能有个一卡通之类的，就所有平台都上，比如这个买那个买，而且有些它还是什么连续付费，又什么季卡，很容易就会弄乱了。 对， 但是你看大家现在其实对于这种视频会员的这种剧集的享受是挺需要的。 嗯， 包括像一些悬疑剧啊、谍战剧啊，哎，这种带有一些烧脑情节的特别受欢迎。 但我跟你说，如果真的到时候推出的这个一卡通的服务，所有视频会员的一个打包价格，你应该不会特别想要。 太贵了。 就把现在所有的年卡的会员加在一起， 我 你现在里可能200-300就一年，到时候1500。 我就 五个平台是吧？ 只是想看一下这个平台的这部剧啊。 对对对 对, 对。 哎，但是我们接下来推荐的这部剧呢，即使你没有视频网站的 APP 也可以看得到，因为它是在央视上新播出的。 嗯， 这是由郭京飞、严炳彦、宁理还有谭卓来主演的现代谍战剧《对手》已经正式上线开播了。 对，这部戏呢是以间谍的主视角讲述了正邪交锋的故事。前四集呢已经交代了主要角色的身份，随着剧集的递进啊，角色之间的这个关系交错显得越来越复杂和越来越厉害哈。 嗯，对手呢是一部以国安为主题的悬疑剧，其实在题材内容上已经非常大胆了啊。这样的一部剧可以在央视上新播出，说明剧集的质量是真的很高。 嗯， 而且从前六集来看，剧情节奏快到完全不敢走神啊。 嗯， 你说其他的一些剧，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就是甜宠剧什么之类还会开倍速， 嗯， 什么1倍速1.5倍速，这部剧我恨不得开到0.5倍速看一下。 是是是啊，这剧情的这个不一样呢，导致大家呢还是对这种悬疑剧呢或者是剧情后面层层递进的关系显得非常非常的认真，所以呢这部剧呢要推荐给大家。同时呢，嗯，我一会儿呢在早安快跑环节当中也说一说国安的事情好不好。 你这个国安不是这个国安。 不是这个国安。 好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剧组叫做《对手》。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由周深演唱的《像鸟儿一样》，也是这部现代谍战剧《对手》的主题曲。 像鸟儿一样飞过月光海阁，看过山色极光，听过玉露悲伤，像鸟儿一样路过银河星光，错过烟花绽放，尝过失措惊慌，像鸟儿一样记得家的方向，人的人的模样却忘了飞不过时光，像鸟儿一样活得匆匆忙忙，爱得两两相望却不知终将天各一方，多想像鸟儿一样扇动翅膀展开对天空的想象，心怀梦想借着太阳的光芒风的力量，多想像鸟儿是前方拥抱着命运的无常，满怀期望凭着自己的臂膀，像鸟儿一样记得家的方向，人的人的模样却忘了飞不过时光，像鸟儿一样活得匆匆忙忙，爱得两两相望却不知终将天各一方，多想像鸟儿一样扇动翅膀展开对天空的想象，心怀梦想借着太阳的光芒风的力量，多想像鸟儿一样目视前方拥抱着命运的无常，满怀期望凭着自己的臂膀梦的力量，多想像鸟儿一样扇动翅膀张开 在对天空的想象，心怀梦想，借着太阳的光芒，风的力量，多想像鸟儿一样目视前方，拥抱着命运的无常。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 八，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 八。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赞助播出。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买车险赶上了好时候。 啥好时候？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年终福利会。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车险，投保满额就能获得惊喜打蜡等爱车年终换新服务，还有 4S 店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惊喜。还不跟我一起选择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 400123456。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挑战自我，坚持不懈。将滑水变为汗水，就是我的运动宣言。我是月月鸟，准备好跟我一起动起来了吗？早上快跑 ，Running Time。 早快跑 Running Time，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到的一件事情呢，是关于最近北京国安的一场比赛的事情。本身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日常在播比赛的这件事情呢是比较少的，但昨天的这场比赛呢，真的在我的朋友圈当中呢完全刷屏了啊！大家呢也是非常关注这一场北京国安队的这场比赛。如果说前两轮呢，山东泰山碾压上海海港是实力的体现，那么广州队摁着大黑马长春亚泰摩擦是冠军的底蕴。这一场北京国安惨遭广州城血洗，真的是太难找出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了。在昨天呢，是中超联赛迎来了第二阶段第三轮的争冠组的比赛，在下午18点开场的两场比赛当中呢，山东泰山队是2-0战胜了上海海港队，而广州队呢，是这个广州队呢之前呢是迎战是长春亚泰队，应该说积分榜呢也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呢，昨天晚上的20点开赛的这场比赛呢，让北京国安的球迷刷新了认知啊。这场比赛呢，应该来说呢，0-5这样一个分数，让人最终呢是觉得非常非常难以接受。这样的表现让很多支持北京国安的球迷都有些愤怒了。这也不是他们的真实水平，也不是大家所熟悉的北京国安队。但是这支球队在昨天应该说已经没有了往日的一种豪门的风采哈。这一粒粒的进球呢，让很多球迷非常的受伤。到底呢，他们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面对着山东泰山队，原本有机会赢下对手，最后10分钟被对手连进2球，应该来说可能对他们是一个打击。 但是一个优秀的球队不应该是这样，他们应该快速的走出实力的阴影，全力以赴打出精彩的比赛和表现，这才是大家熟悉的北京国安队。也有人呢把昨天这场比赛呢比喻成之前的中国国青队1-5输给泰国队，但之后呢看到最大的一种让人感觉到非常不舒服的心理的一种比赛。但是不管怎么样，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还是希望北京国安能够快速的从失败当中走出来，然后继续努力争取重新证明自己。因为大家呢知道这个赛季呢北京国安非常难，但是越到这个时候越需要团结起来一起努力，希望他们能够做到，继续加油吧。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我来送给北京国安队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零点乐队，相信自己。 8:0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今天在上班路上又戳到了很多人痛处的早音乐秀。 没事没事，我刚才那首歌的这个结尾处，大家应该听到的周晓鸥 那一句话啊，你要相信自己，永远都是第一，对不对啊？ 夏雨说，不管这个赛季最终如何，还是要好好总结，好好打剩下的比赛。当然，又像郭敬阳这样的朋友 ，PD 你别再说了， 怪我怪我啊！但是确实，我昨天看到了这个朋友圈当中呢，大家可能对这件事情呢比较关注，所以我觉得今天在早上快报当中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是为什么说这个呢？主要也是因为思萌大魔王来到了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 对， 大家都说了。思萌都已经来了 ，PD 就不好再拿自己的那些二把刀的那个二手的健身知识来糊弄大家，只能转而说说比赛的一些成绩。 但仰望星空也说，这歌真带劲儿，鹏哥，我相信你会做到第一的啊！这不减肥，减肥 不能说不减肥啊。 今天早安音乐秀来跟大家一起在上班路上要聊一聊借助大家专业才能达到的一些事情。来听听大佐给我们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新的一周就这样开始了，眼看2021年就要从指尖溜走了。这一年有多少事儿让你开心，有多少事儿让你快乐，有多少事儿让你觉得做得很值当呢？无论是购物、买东西、上课，各种花费，今天呢，就来聊一聊，从你个人的专业角度来讲，哪些项目花钱是真的很值，而不是智商税呢？赶快来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从你个人的专业角度来讲一讲，哪些项目的花费真的很值呢？ 哪些项目的消费是真的很值，真的不是智商税呢？在前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收到了大家很多的案头案例了啊。 是， 特别是说到家里有宝宝的朋友的话，很多人提到了这个雾化器，都买到了。 对， 说特别是现在可能有疫情的关系，因为像感冒咳嗽这样的可能算是小一点的病症吧，你带孩子去医院还是会有一些风险的，自己在家里在医生的嘱咐之下来去做雾化的话，真的会帮助孩子舒服很多。 你看子琪呢就说到了啊，哪些钱花比较值，学琴一样要买大品牌，千万不要买杂牌，很多杂牌呢连音准都做不到，这孩子呢一直弹走音的琴，他能学好吗啊？而且呢大品牌一般都会选择这种安全环保的材料，特别像钢琴这种大件和管乐器这种用嘴接触的乐器，材质是否安全环保的材料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啊。 伊斯拉摸摸说，办一个家旁边的室内乐儿童乐园的年卡， 这么夸张， 是真的超值。冬暖夏凉看娃离奇，让他自己去耍，没有安全风险，你还可以找一个沙发踏踏实实的坐着啊，自己玩会儿手机什么的。 我叫毕小美呢，说这个对于脱发的我来说，多买点黑色产品长期吃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哎，你说这个 我们家原来太多了， 黑芝麻， 就是，原来对黑芝麻黑蚂蚁什么的啊， 黑蚂蚁， 哦，对，你不知道吧？ 我这个不知道， 但是我后来就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以形补形的意思呀，就你就吃点黑色素进去头发更黑一点。 但是因为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个头发特别浓密的一个就是明星吧算是，然后呢他在介绍自己的头发为什么那么好的时候，他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天生的，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当他在成长身体的时候，爸爸又买了很多的那种五谷杂粮粉给他喝，觉得可能会有一些作用。 我以为你说那个明星，就我的这个我的诀窍啊，刚说完的时候来了一阵风，发片被吹了起来。 真头发啊。 对， 老 K 提到了智能门锁，他说这个真的是案头案例给大家。带刷脸的智能门锁可以不用手就开门进屋，真的很方便。 我发现今天案例的还是那些生活 用品 多一些，还是多一点。因为我刚才看到了几位朋友，一个说到的是洗碗机嘛哈，一个说到的就是刚才说的 烘干机， 对，智能门锁啊，我觉得就是这些，因为前两天才装修完家庭，所以觉得这些东西真的是太想安利给大家了， 对吧？ 但是我当时安利给静宇以后呢，静宇现在觉得烘干机比较有用，因为家里人比较少，现在那个洗碗机没怎么用， 没有洗碗机也在用，对对对，就是当我开拓出它的新用法了之后，真的很香，因为它开始原机器给我带了七包那个什么洗碗凝珠，已经全用光了。我最近又下单了一个28包的。 你现在怎么用呢？就是每次就是还是扔进去就好了， 全都扔进去，因为就是买的比较大嘛，就 攒几顿的是吧？ 就攒几顿， 哎， 对 对 对，大概两顿饭，然后整个扔到洗碗机里面，真的解放双手啊！ 是啊，我觉得这些科技的用品，大家还是要多多用起来啊！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今天来继续跟我们讲一下，从你专业的角度讲，哪些钱花的真的很值，真的不是智商税呢？ 是。 早安音乐秀，我们的游乐园。早安音乐秀，有真笑的飞天，按下了启动键，来场音乐的冒险，大家都一起来收拾你独家留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 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以上为广告时间。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这一年下来，我赚了他4亿，一个回忆，一个失忆，一个不容易，还有一个来之不易。朋友们，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年终福利会终于来了，快去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车险，投保满额就能解锁惊喜打蜡等爱车年终换新服务。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推荐新用户投保还有额外好礼，怎么样，你也赶紧挣他1亿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Oh my God, oh my God, these feelings just begun. I'm saying things I've never said, doing things I've never done. Oh my God, when I see you, I should it right.But I'm frozen in motion and my head tells me to stop, tells me to stop. Feeling, feelings, I feel about us. Try to fight it, but it's never enough. My heart is hurting, it's more than a crush. Cause I'm frozen in motion and my head tells me to stop. But my heart goes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Cause my heart goes bum bum bum.Singing songs I've never sung. Oh my God, when I see you I should run. But I'm frozen in motion and my head tells me to stop, tells me to stop. Feeling, feelings I feel about us. Try to fight it but it's never enough. My heart is hurting, it's more than a crush. Cause I'm frozen in motion and my head tells me to stop. But my heart goes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你要说你今天不卖耳机，我都不相信，全是电音歌曲。 这不是要从 听得好嗨哦！ 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推荐一下，花哪些钱是真的很值啊！ 是是是是是， 所以今日份的歌单特别值得索取一下，因为如果你买了新耳机的话，用这些歌曲来包一包，哎，音质会更好。 但是老 K 呢，从这个反方向的中给我们说了一下这个今天这个话题啊，他说、什么要花的很值呢？我跟你说单反相机。然后我想，哎，他要说单反相机很值吗？他说2017年买的，2018年我恋爱了，2019年我求婚了，2020年我结婚了，2021年他裸回裸了3年了啊！现在都用手机拍，所以呢，专业的器材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使用吧啊！ 但是我看这个东西还是看交到谁手里啊。比如说像 PD 有一个就是拍 vlog 非常厉害的博主，他就自己在家里大概买了10几个相机在测评吧， 他那个。 他那个工作室啊，来，我可以直接说，他叫凌晨同学嘛。但是他、但是他那个工作室，他上次给我看，就我觉得他也太烧器材了。就是确实，他们专业的人士可能能用得上，但对我来说，我觉得那就是不停不断的各种这样各样的镜头而已啊，看不出来有什么用啊。 我真的是就是通过他那一段测评的视频，能看出来什么叫做单反毁三代摄影穷一生。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上次就问他，哎，我还问过这个问题，我说，哎，你买现在这个镜头跟那个镜头，他说，我觉得我说了你也不懂，但我只跟你说。他的那个对于这个噪点的处理会更清晰一些，你知道我当时一脸懵的那种 感觉吗？这个有点过于专业了啊！我们还是回到大家的本职专业的工作当中来安利一下。像用户0260说，作为一个在现实生活当中工作了12年的纪勉医生，专业推荐3岁以上的人群要打新冠疫苗，这是免费的，利国利民，全员必须。特别是最近已经在大家在补接种第三针了哈，赶快抓紧时间。还有呢，花钱的是9到45岁的女性，必须要打宫颈癌疫苗，也是建议大家啊，6个月龄以上的人群打流感疫苗，老人孩子打普通的肺炎疫苗，50岁以上的人打带状疱疹疫苗，花钱打疫苗为健康是最值的。 是啊，神州说呢，这个我觉得最有效的这个花钱的肯定是健身卡的花钱去找私教啊，因为我之前呢在健身房办过4000元的会员卡，后来呢一直偷懒没去，后来呢我发现呢就是这个300元一次的桑拿洗了13次桑拿，后来自从我找了私教以后，他经常催我去嘛。啊，他说有点像老师，就是所以呢，就是他会经常去健身一下啊。 但还有像不是所有的吉普都叫 Jeep， 他说日常生活当中，哎，我2015年底花了500块钱买了一个洗车行50字的洗车卡，是不是特别的划算？ 这么厉害、啊！ 我用到今天我还剩20多次、我觉得这个最值了。就是这个洗车行呢，离家里有点距离，所以每次要专门绕到那边去洗车，否则也不会到现在都没有用完。我觉得你这个买的特别值，我也买过这种卡，但后来我觉得它特别不值的一点是它有规定使用期限，比如说1年以内必须得洗完。啊！就我发现，后来我觉得我算错了。 静瑜同学，你怎么老买这种卡？ 就是我总买 这种，你那个舞蹈卡也是这样的。 对，我总买这种限时计次卡，然后高估了自己的使用频率。 是你如果他说不限时间，你比如说光有一个次数的话，我觉得其实可以考虑一下，是吧？ 哎呀，能不能给我个任意门，让我穿越回去重新做一次决定啊？今天大家从自己专业的角度给我们安利了好多好东西，还有哪些东西是你买了真的觉得挺值的？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分享。 苹果用力可不懂，怎么才刚觉得热，突然又太疯。好的占位置又坏的一堆戳我，哪一扇门可以让我躲一躲？ 谁把任意门借给我？谁把任意门借给我？谁把任意门借给我？谁把任意门借给我？ 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买车险赶上了好时候。 啥好时候？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期年终福利会。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车险，投保满额就能获得惊喜打蜡等爱车年终换新服务，还有 4S 店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惊喜。还不跟我一起选择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期。 400123456期。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期赞助播出。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今天给大家按头安利了好多好东西，要安利一些好歌。比如最近呢，其实娱乐最王牌就有新的动作哈，思萌跟艾珂拿着他们的大耳机在大马路上到处问大家，你最近在听的新歌是什么呀？所以就有好多小耳朵在问说，那你们电台的 DJ 在听什么新歌啊？ 对，然后昨天他们就发布了这一期视频。你知道思萌和艾珂是怎么跟我说的吗？ 嗯， 人家别的 DJ 啊都很认真地回答了我们这个问题。 对啊， 只有你们早晨不正经。 哎呀，我们怎么不正经？ 说问到静瑜的时候呢，静瑜哈哈哈说了首歌曲，说你让 PD 唱，然后他就非要远程连线。 我是真的拿着手机给他看了我最近在单曲循环的歌，因为他那天问我，正好是周五嘛，周四我们刚 K 歌 battle 过，所以那首歌肯定是我练的最多的单曲循环次数最多的。 而且你看人别人都是推荐的什么，都是这种最近的流行音乐啊，高端啊。 我们也会，哎， 啊，我们也会。 你看泽华是不是推荐了许光汉的歌曲？ 是， 哎，特别好听。上一次我们听到许光汉的这张同名专辑的主打歌的时候，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就像泽华说的，可能是因为听到他是个演员，所以预期没有那么高，反而会感觉有一种惊艳的感觉啊。 是，前两天呢，这个他的那首《舒芙蕾》呢推出了之后呢，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惊艳。那最近呢，又上了一首新的主打歌曲《一日》，最近也是他所谓的这样的一种一日一日往前走，一年一年喜悦丰收的这样一种状态和感觉啊。 嗯，当时在录这首歌曲的时候，许光汉就说被歌词描述的情况和氛围加上旋律打动了，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一个人在录音室听的时候感觉情绪非常强，所以就非常有感触地去唱了这首歌《一日》。 走完这条路，下一站是什么？穿过长长隧道，有谁在守候？激光片与回忆在翻涌，组成这个我。天黑了，银河依旧辽阔，背负着自己想把生命看透，渴求的不代表一定能拥有，欲望失落，妒忌和暗火，有谁幸免过？背对风，就忘记张开手，忘了我也能是风，一步一步踩着沙漠，再一步一步踏上绿洲。亲爱的，那个自己陪我走过，家常饭桌，人间烟火，生命的风景还难把握。一日一日我往前走，在一年一年喜悦丰收，是那些寂寞让我成为我。如果有一种温柔叫做时光沙漏，就让它拥抱我。 时间一直走，快乐不曾驻留。我细数着过错，在风雨之后，天空忽明忽暗的交错，我依然是我，一直走，走到下个宇宙。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一年八折两年七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1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转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Good morning show。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北京时间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新近演出资讯。 国家大剧院呢，自建院以来呢，便会在每年年末推出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演出呢将优秀的中外经典的歌剧选段集结成国际集结了一些国内的一线优秀的歌唱家，为观众带来了缤纷炫彩的歌剧盛宴啊。 12月24号到25号，国家大剧院的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将再一次盛装来袭，指挥家杨洋直棒中央歌剧院和众多的艺术家一起共同唱响国内外15部歌剧杰作当中的经典段落。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的来的么？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想见你，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刚刚听了一首来自许光汉的新歌哈，一日，很多朋友说非常的好听。那么接下来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情的歌曲，这是由毛不易为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小敏家》献唱的插曲，《原来的温暖》也正式上线了。 是啊，我估计呢，大家今年我们年末做一个统计，今年的新歌听的谁的最多，应该这个 OST 当中毛不易应该算是非常多，对，他们俩是最多的啊。因为呢，毛不易你看他的这个嗓音当中有一种治愈的声音，所以呢他会带领剧迷去回顾一下剧中那些温暖的感觉啊。 那歌曲当中呢，哎，我们听一下哈，其中有很多的钢琴 配器， 还有像大提琴、小提琴同时融合的吉他，再加上毛不易自有的这种非常治愈系的音色穿梭其中，歌词当中也充满了一种诉说的感觉，唱出了对过往的美好追忆。我们来通过这首歌感受一下毛不易带来的温暖，原来的温暖。 当你还是离开，门轻轻关上瞬间，那些恍若昨天的笑成了难以割舍的遗憾。 遗憾。当幸福把时间变短，回忆温暖最后的指尖，爱情变成曲线，客气变成温暖，把没有说完的说完，算不算答案？当你一个人期盼，突然觉得孤单，都有些荒诞，你决定分开的所有承认，怀念曾经的瞬间，你突然发现你丢失了原来的温暖。当你一个人期盼，突然觉得孤单，都有些荒诞，你决定分开的所有理由。偶尔你也会承认，怀念曾经的你突然发现你丢失了原来的温暖，你突然发现你丢失了原来的温暖。 好马配好鞍，好车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八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15%优惠。 40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You can lay your hands on me， 来自于徐软啊，这首歌曲我非常喜欢。好耳机还是好啊，能听这么好听的歌曲啊！ 刚刚把我的耳机给 PD 试了一下啊，今天这个案头案例很成功。 好好好， 今天要让大家在自己的专业角度来给我们讲一讲哪些钱花的是真的非常值啊，真的不是交智商税。 对， 像 Q 跟我们提到了说，最近有一个钱我觉得花的挺值，是我花了8-900买了一年的一个英语会员，自己真的是练了快一年了，而且从B2 升级到了 C1， 哇这厉害啊、 开心。不过一天昨天重新降了一下又降回去了、 嗯、 所以还是要持续学习。 我发现就是这个每一门学科的这个升级档次，我们有的时候搞不清楚啊、 嗯、 上次我跟说，哎，你这个普通话你是播音员主持人、 嗯、 那你怎么也是个三甲吧，我说啊， 三甲， 他觉得是三甲一。我说三甲还行， 三甲， 你知道三甲是什么水平吗？ 就普通人起测都是在二甲 或者 二乙， 对对、三甲就是基本你就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对吧？ 就是方言水平。 嗯， 叶德黑提到了说，哎，最近想安利给大家一个眉毛棒，就是像剃须刀一样效果的，应该是电动修眉刀吧啊、 嗯、 他说对于我这样的手残党，眉毛横生的，哎呦，这个正好，而且价格也特别的亲民。 嗯，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也按头安利大家一个东西，就是如果大家有的男生对胡子修胡子有要求的话，大家可以去试用一下我那款，就是修胡器。 修胡器跟剃须刀有什么区别？ 我之前剃须刀是一次都给你剃掉了呀。 嗯， 修胡它可以给你修边边角，修出弧形来。 就是边上有那个，特别是有很多男生喜欢留那个鬓角啊。 哎，对，或者说你要把那个就是杂毛剃掉，然后但是而且你有的时候有修短的这个需要嘛，你也不想特别长，你可能就可以用一个修胡器啊。 嗯，哎，是的，像康雪梅跟我们说，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我是做典当行的。 嗯， 那么告诉大家，黄金低的时候可以存点黄金。前三年的时候买黄金在300，现在基本上卖掉都在360左右了，哎呦，真的感觉比存钱还要合适一些，这是我从专业角度觉得特别值得的一件事情。 嗯，是这么看的话，这个怎么说呢，还是得理财啊。战神之神说呢，亚马逊的电子书 Kindle 用了4-5年了吧，属于我的利用率第二高的电子产品，很多免费的资源都可以下载，基本的看书都在上面，还不伤眼睛，遇到值得反反复复看的书或者配有大量图文的书的话才会买纸质书。对，但是我已经买了一墙了，我也没法退掉、 嗯、 对吧。 但有的时候我觉得留下一些书是你想反复的看，而且好多的书在你不同的年龄阶段看会有不一样的感悟、 嗯、 哎，这也是纸质书比较优势的一个地方。 是 林夕东东提到了说，从最近的瑜伽运动来看呢，请一个私教是真的挺管用的。 嗯， 因为他们真的会教给你正确的发力点，比单纯的虐自己要更重要一些。 哎，是的啊，这个 QD 呢也说到这一点，他说跟郭BD相似，我觉得做瑜伽一定要跟专业的指导跟教练，因为呢他们跟着他练的话应该不会伤身体，要自己练的话确实有的时候很难达到极限。你知道我去了一次瑜伽那个地方，有 高温瑜伽吗？ 就是你确实发现你有的关节那个活动度确实不够， 对对对， 你就觉得被掰得特别难受啊。 就我毕竟觉得，哎，我小的时候也是学舞蹈出身，我怎么长大了能那么僵硬、 嗯、 就好多的动作要什么要够脚尖啊，够脚后跟啊、 嗯、 我都把手搭在自己的小腿上，发现我自己弯不下 去确实僵硬。 确实这个专业的角度很重要啊，所以希望大家来从专业的角度来跟我们讲一讲哪些钱花的是真的值、 嗯、 真的不是交了智商税。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 加油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45元加油大礼包，优惠加油8折起，洗车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16元洗车大礼包，每天10点抢9.9元洗车，停车就上好车主，一键查附近停车场空位和价格，首单最高领30元停车券，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整个地球就兄弟的表情最最可爱，永远是最眼睛最魔力完美状态，想和你日夜看海，直到世界只剩下 you and I。 一想到你我的心砰砰跳，享受到恋爱劲爆，地表空气的热度刚刚好，快乐发酵，被搬出的景点也因为你无语全部被赶跑，你突然出现在我的海岛，像风暴没有预告，卷走了所有烦恼，飞向了云霄，这个世界多巴胺在燃烧，我只爱你的 笑着，是你的眼神最最可爱，只要靠近一点看一眼，心跳就在，像阳光无可取代，融化了天空阴霾，你一笑我的心亮起来，整个地球就是你的表情最最可爱，永远是最远心最魔力完美状态，想和你日夜看海，直到世界只剩下 You and I。 最可爱这首歌曲按头推荐给 PD 怎么样，比上一次一整个爱着你 以后别给我推荐这种歌曲了你再给我推荐这种歌曲呢，大家觉得我就特别喜欢听什么地球最可爱啊，一整个坐住你，一整个爱住你啊， 坐住你 之类的这种歌曲啊， 变恐怖片 颜面无存是不是啊 在974最王牌当中，思萌跟艾科更新了最新一期大家的听歌报告啊，我们974的一些 DJ 们把自己的一些私藏的喜欢听的一些曲目都跟大家公开了，这样的曲目 PD 最爱也推荐给大家红哥哥的地球最可爱 但是说实话怎么说呢，就是虽然这些歌曲吧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但是呢确实甜度满分啊。上次那首歌曲唱完以后呢，我还以为大家会说我们俩唱的有什么不好，就大家都说齁甜齁甜的啊，二甲双胍快不管用了啊。 因为你知道在冬天啊，天这么冷的情况之下，大家都想要听一些这种就是甜甜蜜蜜的让大家感觉到开心的氛围那么有没有想过在寒冷的冬日可以来一场穿越圆明园的奇幻之旅呢？ 可以去圆明园啊。 这次在圆明园银杏大道有时光买卖街正式已经开街了， 是 用超大的空间光影的演绎来远景重现，还有餐饮文创再现百元之源百年前的世纪盛况。 这次呢可以在体验国风文创的同时呢，可以去体验一下沉浸式的这种买卖街的古色古香，中西合璧的历史文化图景。当然呢早秋推荐呢少不了吃，有超多宫廷小吃等着大家去想象一下，坐在夕阳楼上看着沉浸的圆明园光景，哟，上次有一这种感觉还是上次呢， 你真的是废话文学践行的特别到位啊！ 这是大佐写的， 大佐写的不是你念的吗？你干嘛老说场外信息、啊？ 你搁这儿搁这儿呢、啊哎？ 时光买卖街已经正式开街了，大家可以去到圆明园开启一场奇幻的穿越之旅。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来自 SNH48 带来翻唱版本现场 live 的《红昭愿》。 小的风雅，对着流皮声。从来都觉得已经融化，谁会怂吧？ 管他嬉笑怒骂，任我叱咤，流传千古精神文化，一直流淌血中，把遍地的伤痛荣耀带走，把三千大树种子栽种，天生我才，那必定有用，天生我才，就必定有用。 红日流沙至少白发，杯中酒比划，年少风雅，鲜衣怒骂，也不过一刹那。难免疏漏，被誓言下莫测变化，隔雪山海，转身从容牵扯。 冲击当过我，将星星都要放，可曾经像荒唐，才记得你的模样。 谁替你治良好，怀疑你安康，脸笑着沧桑，你还在我的心上。 唢呐版本的《红昭愿》，通常我们听到的都是音阙诗厅原版演唱的哈。这一版现场 live 的来自 SNH48 的《红昭愿》是有浓浓的这种古风的感觉的， 是。 所以这次呢，也推荐大家可以在寒冷的冬日去到圆明园的银杏大道，去感受一下百年前万园之园的市集盛况。 对，然后坐在那儿许一个红昭愿，应该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啊。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聊了聊，哎，从你的专业角度来讲，哪些钱花的是真的很值，也收获到了大家很多的案头案例哈。 对， 决定下了节目之后，赶快把刚刚的什么就是雾化器啊都买到家里去。 是，而且呢，如果大家呢确实对我们这种话题非常感兴趣的话，我觉得过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再给大家来安利一下大家自己安利的东西啊。 嗯， 再做一下早秀的好物分享。你看我这个嘴今天啊，被大家这个安利的完全都冲昏了头脑啊。 啊，这是跟大家有关系吗？这是应该跟自己答应大家的耳机一直没有安利有一点关系吧。 那个，最近啊，最近一定会放出。这不是还有鲸鱼的这副耳机没有推荐吗？在运动耳机之余，还要推荐一下鲸鱼头上所戴的这副耳机才可以啊。 嗯，想要感受一下更好的音质，来，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 SHE 的触电。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接下来是汽车音乐会，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拜拜 拜拜。 那影子学前碰见，都看一眼你的唇边，是不是也有笑意明显，明明是昨天的事情，怎么今天我还在经历，一丁点回忆都能惊天又动地，想问个愚蠢问题，我们再这样下去，你才会走到哪里，但请你不要太快解开还沉默。